嗱，今晚咧，我哋講咧叫做乜嘢啊？阿健仔再整出嚟啦，叫做跨海的震動啊嚇，因為跨海震動就係香港咧發生嘅呢個逆權運動嚇，咁啊或者係反縱鬆運動，或者有人叫做呢個亂局 ，OK？ 就係對呢個台灣嗰個選舉有啲乜嘢影響嘅，咁啊。即係我哋請嚟咧，阿黃偉國啦，同埋李星陽啊，兩位都係好朋友嚟㗎啦。咁咧就我啲朋友亦都係好多嘅，咁啊非常之捧我呢個節目啊場嘅。馬上咧見就 send 個最新民調俾我哋，台灣嘅 TVBS 做嘅，就話咧2020年嘅南綠激戰 ，OK， 韓國瑜咧暫時得到48% 嘅支持，蔡英文得到44%。咁到底呢啲嘢有幾準確呢？就大家自己係判斷。 言之過早啊！ 言之過早啊！ 兩個定三個定四個選都未知，爭好遠。 咁啊，即係你知啦，即係呢個節目咧，即係我成日都講話孤星就不成座，俾人笑做孤星就成座，所有嘢都係星座嚟嘅啫。咁同香港整個世界有關係嘅。台灣呢次選舉咧係有第一中美貿易戰。第二，香港呢個反送中條例，台灣佬驚到呢個腳震啊 ！OK， 咁啊，第三其實諗都諗唔到噶啦，就係咧呢個日韓即係索韓即係南韓 嘅 貿易戰，等間再詳細講講。咁仲有一樣咧，香港嘅局勢咧就係歐盟咧就話制裁建議咧，就係佢嘅成員國咧就唔好出售人群管制嘅裝備俾香港，因為你香港而家咁樣鎮壓啲示威者嘅係嘛嚇？咁咩叫人群管制 ？Crowd control，OK？、Okay? 咁即係話催淚彈啊、防暴槍啊、嗰啲咩布袋彈啊、橡膠子彈啊，仲有嗰啲防暴裝甲車同埋嗰啲水炮車啊，仲有我唔知我唔明白點解香港嗰三架水炮車咧仲未可以 係啦、應該做個調查 係啦，即係點解都唔可以出動喎？唔可以 operational 啊？ 江湖傳聞21號你知有民陣嘅即 係出嚟 啦，咁有可能咧江湖傳聞就會咧，真係要用一用啊要。天氣熱啊嘛，咪瞓一瞓啊，都要係啦。 係啊，因為6月12日咧嗰次衝突之後咧嚇，即係有一個月時間， 講咗好耐噶咯喎，七一已經又話咁，係咪解唔到鎖咧？ 係啊，我唔知點解，係咪真係唔識揸啊，大佬？ 揾人做啲調查啫，係咪俾人 差人唔識開水？ 買咗用唔到咧， 係啦。好奇怪， 冇俾個開機密碼佢都唔理。 係啊，即係依度應該大家要調查， 揾人去調查， 即係調查下，調查下。即係唔得本地嘅，即係可能啲洋鬼子嘅電台啊、電視台、報紙去調查，點解嗰三架水炮車仲未可以派上用場？ 係咯 ，operational 啊，英文叫做你擺咗喺得咗喺度大半年嘅咯喎，啊，即係用咗900萬買三架翻嚟，一啲都唔少錢啊！嗱 ，anyway 講翻，咁啊仲有一樣嘅講翻。嗱，而家喺咁嘅 backdrop 咁嘅環境之下咧，台灣就會有依個總統選舉嘅啦。OK， 咁啊頭先咧，即係人算不如天算，即係李星陽，我想問下你咧，呢個日韓貿易戰，台灣佬咧係咪有隻數？ 係啊，話呢個真係估唔到，就係可能講天助蔡英文啦。那個故事就咁嘅。首先嚟講，即係日韓嗰個貿易戰都係有少少，當然個規模唔係好大嘅，但係即係其實係夠曬。以外，你估唔到一樣咁嘅嘢，即係兩個國家咁嗰啲恩恩怨怨好多啊啦，即係視乎你信邊面嘅版本啦，但基本上都係二次大戰甚至之前講起噶啦。好啦，咁個問題個源起就係、是、基本上就係、是、都係兩樣嘢，二次大戰日本嗰陣強徵啲勞工啦，咁或者另一樣嘢就係、是。日本人叫佢慰安婦啦，即係軍旗啦嗰啲問題。咁原本日本人就話：喂，大佬，即係其實你代入派個諗法就係、是：喂，大佬。討論完㗎啦，賠咗錢㗎啦，咁但係舊年韓國嘅大法院又再判唔得，唔算數再嚟過，咁所以咁個故事就咁，然後日本就忽然間要限制啲戰略材料、半導體材料出口去韓國啦，咁似乎一路都冇乜緩和嘅跡象啦。以往就唔會有呢啲嘢發生嘅，知唔知點解？因為以往係。即係大家都係跟同一個大佬噶嘛，大家都係 美國 牽制嘅，牽制中國嘅盟友嚟噶嘛，咁啊梗係唔好因為啲嚇兄弟恩怨唔好亂咗大事。咁但係而家啊 Donald Trump 就唔係好理呢啲咁嘅嘢。好啦，咁搞到出嚟之後，咁第一樣嘢當然你我諗中國喺度笑緊啦，日韓大家自己內鬥。咁第二樣嘢的確你見到就係、 就是台灣會受惠，很直接的一件事一樣而已，你大陸的廠你在大陸做的話要被人收關稅的話一樣而已，你韓國的廠其實你說你日本不供貨給我，我買台灣的廠，即基本上大家那個叫什麼個 DNA 啊、文化、技術嗰啲，其實係最配合嘅啦。咁啊，蔡英文就有嘢講啦，即係頭先我哋上一節都講過，即係基本上韓國係一個台灣嘅死敵嚟嘅，喺個經濟競爭上。 competitor 而家都嚟買我哋啲嘢，咁啊即係得啦。咁啊，其實係幫到佢，而且亦都就業，其實你話實際幫到唔係好多，但係真係嗰個可以攞嚟宣傳啊，即係。 咁啊，蔡英文好彩咯， 係啦，佢條係啦，似乎就命不該絕嘅、原本狗係乜以為咩噶啦，所以政治嘅嘢真係一日都嫌長啊！ 即係佢日本咧就將好多半導體嘅嘢咧係禁止出售俾南韓啊嚇嗱，咁另外一樣咧就我哋香港嘅呢個反佔中運動 ，OK 持續發展，對台灣嗰個選情有啲乜嘢影響咧？啊！而家仲未有平息跡象嚇，亦都我睇唔到港府咧或者中共方面咧想平息啊，好似咧就專登咧將件事拖長佢， 似乎係 啊拖長，越拖長咧，我哋有一日就會出現呢、這個。看看邊個出錯多， 係咯，係啊， 咁咧即係 會變質啦、失焦啦、內鬥啦，咩都好。 侏羅紀公園咧，即係long time ago，我記得裏邊咧嗰個。大家都有人睇過《侏羅紀公園》，裏面有一個數學家嘅，個數學家咧喺就提到有一個叫 chaos theory， chaos theory 即係混沌理論。 冇錯， 混沌理論嘅嘢就咩？任何嘢長遠嚟講咧，一定會犯錯。OK， anything in the long run 佢會 make mistake， 會 make mistake。OK， 咁就睇下你犯錯多唔多，咁就越搞就越大鑊，越演就越烈啦。好了，台灣佬咧呢啲嘢咧就見慣世面㗎啦，街頭打鬥咧就即係曾經係好多嘅。 立法院都打鬥啦，係 啦， 少少少。 我哋覺得呢個影響會唔會點咧？啊， 嗱，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就係、究竟而家習近平點樣諗香港政局？咁好明顯一樣嘢就係話習近平本身都因為中美貿易戰得好快，因為其實。大家知道今年是2019年啦，1949年中共建政，今年叫70周年大壽，七十大壽。但係而家七十大壽，你竟然搞到個 party， 究竟你是當生日宴啦、定係咩宴咧？咁你其實 好似話澳門都唔敢去啊， 係啊，咁所以即係習近平 澳門回歸20年啦， 都唔敢去，好似話。 咁所以即係其實習近平本身，你中美貿易戰，又或者其實。如果習近平的班底的人是正常，都開始察覺到一件事，就是說其實中共依差不多十年透過所謂軟實力、鋭實力對於全球經濟體系的滲透，賣他們當地的企業、啊、生意、啊、樓、啊、炒貴樓、當地的樓價各樣東西、啊、或者澳洲、紐西蘭，直頭有學者已經出書講到，就是說中國怎樣透過領事館控制當地的華人社團、啊、生意、啊、或者甚至是非法捐獻給當地的政黨，要求他們是支持這個北京當局 開門給這個就是中共的企業。譬如有一個例子，就是說其實在紐西蘭或澳洲，其實即係中國都企業買咗依個澳洲的農場啦。即係以前啲人聽見依個蒙牛就驚啊嘛，但係而家蒙牛買埋澳洲紐西蘭嗰啲即係農場去到出產依一個即係奶類產品等等，咁所以其實中共對於全球影響咧，其實超乎我哋想象，即係依啲其實你要透過睇外國嘅媒體啊，或者相關報道嗰樣嘢，你慢慢累積，你先知道哇嗰、那個影響好大。咁但係作為唔同國家領導人，佢點樣評估中國影響？究竟我係即時反台啊，部分反台啊？暫時忍你不反台啊，定係揾住錢先去到有一日頂唔順我先反台啊？係唔同國家佢要考慮計算唔同嘅選項嘅。 嗱，我想問一樣嘢，兩個問題，大家可以討論一下。第一個就話，到底台灣重要還是香港重要 ？OK， 你問中共，佢想邊個下一屆做總統？一定係韓國瑜。OK， 唔係蔡英文，但喺香港佢所做嘅嘢咧。是有利於蔡英文，這個此其一。 此其二咧，所謂互動啦。咁咧，明知下一年一月咧就台灣總統選舉，喺香港嗰邊做嘅嘢咧，會唔會忍下手唔去到咁盡？ 唔會。問題一樣嘢，香港嗰個部分咧，嗱，如果基本上習近平就係話我唔會換特首，但係究竟邊個做諗唔到，或者佢極之唔想啊張建宗去做。咁喺呢段時間裏邊，你唔得，你冇可能你揾個人24小時監視林鄭月娥，依樣唔做得，嗰樣唔做得。同埋以林鄭月娥嘅性格，佢嗰啲基本上一啲可能係同你玉石俱焚嘅一個咁嘅做法話。咁、我諗中共都唔會逼到差唔多要去，即係有句説話好出名啊嘛。if we burn burn with you 嘛，如果我燒燒埋你個答啊嘛，咁我唔知會唔會去到咁盡啦咁樣，即係學埋示威者，學埋暴徒咁樣，就係話我就算上海都唔益你啦，燒咗都唔益你等等啦咁樣。咁所以即係我諗中共去研判時係都唔能夠真係完全好似國內咁樣，即係我直頭雙規咗你，跟住諗方法點樣去繼續香港，同埋因為而家香港問題同以往雨傘運動好唔同啊嘛。2014年時候，大家仲記得其實英美兩國都好支持香港通過政改方案， 係待住八三一，係待住所謂外國勢力咧，啲成啊李慧瓊啊，或者啲建制派啊，當時有外國勢力影響嘛。外國勢力係叫你香港泛民接受八三一，待住先嘅。 係啊，咁、當然建制派嗰啲就係俾啲唔識字啊、文盲嗰啲聽嗰啲論教啦，或者講俾阿爺聽啦。咁、但係2019年基本上大家都明白。或者泛民自己本身都玩緊咁嘅牌，喺今日譬如話啊，習文少都咁講，就係、是、話其實係用一個以美制中嘅策略，即係話點解早陣子一啲非立法會議員嘅泛民嘅一啲人士飛咗去華盛頓，又見佩洛西，或者甚至係見美國國會議員，或者甚至見美國相關官員等等。 仲有黎智英嘅見美國副總統國務卿。 咁、大家知乜嘢事㗎啦？其實基本上就係話。以前香港亦都有個叫做心理關口嘅，就係話你咁樣去做就係勾人 勾結外國勢力，係。 但 係 而家發現 嗰樣嘢 冇啦，即係你連玻璃對得爛，立法會對得爛，你何況見外國人，見埋特朗普都得添咁。咁所以你日日你咩公咩會啊，咩方啊，或者甚至咩資嗰啲，你鬧咧，人哋都覺得咪當黐線佬發癲咯。咁但係問題就係你19年。你由六月去到七月，100萬人示威，200萬人示威，然之後各個地區局部地區性嘅一啲示威行動，沙田啊各樣嘢，你見到基本上稍為知道香港發生咩事，或者我可以咁講有良知嘅香港人咧，都會願意企出嚟喺唔同位置做佢自己可以做到嘅嘢。咁所以即係我諗林鄭月娥本身有一個好大嘅錯失，就係做得公務員資深太耐。不知道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他只是不斷在腦裡想一些最毒最賤的計劃，他以為這樣覺得是對，但這個世界一句話就是說、害人中害己咯，即你會見到發覺到就是說，譬如說我講回這個禮拜講港台民調、為什麼香港人支持台灣獨立的比率支持和反對是44/44呢？是未試過的，是未試過的、即甚至我有一個分析，有一個很大膽的推論，就是說如果用支持台獨作為投射支持港獨的一 個觀感呢，其實你發覺到香港人呢慢慢由四五年前是害怕抗拒恐懼港獨，到現在就是說我與其然同中國這樣害死個島，不如香港獨立上。咁所以即係我諗嗰、那個，即係當然其實我諗報紙就唔敢寫到咁盡，就係話你支持台獨係咪等於香港人係傾向支持港獨啦？因為依、這、一個我諗好多報紙都唔敢打呢條拉啦。咁但係我覺得我自己嘅評論就係話，而家講港獨，人哋都覺得冇所謂，講咪講啫嘛，又唔係真係揸住支槍去依一個禮賓府懟冧林鄭月娥，嘣嘣嘣，又唔係懟冧依個中聯辦，有乜所謂啊？咁樣即係你唔係行動過人嘅，咁出唔到解放軍啊嘛？你知同埋。你一出解放軍，美國佬有藉口就係話即刻取消香港關係法，即刻人權民主法，咁你香港使唔做唔到白手套噶啦，斷咗隻手。 我最想要嘅香港嘅局勢，如果繼續落去，大陸會再即係蔡英文 勝算機會是大一點的。 會， 這個是中共最的噩夢來的。他做了 未必啊，這個我就覺得 你又怎麼看呢？ 即剛才你提出說這個即香港緊要還是台灣緊要，即其實我想都沒辦法這樣 去分得咁清嚟睇㗎啦，咁多火頭咁啊，仲有美國咁咪搞得掂咁啊，夠得一個得一個啦。咁但係我又即係覺得個情況就係、是、相信係嘅，兩個揀一個咁。北京當然希望韓國瑜啦，咁但係你話蔡英文繼續當選係咪對中國嚟講一個咁不能接受嘅情況咧？我相信唔係嘅，即係我哋個講法就係呢個咁熟悉嘅敵人，同佢都玩咗四年咧，你見佢都唔係好做得啲咩出樣嘅，咁啊做多四年亦都。我不覺得會有什麼很大的問題，你說他台獨的他要讀的讀了啦，陳水扁也沒有， 他是不會夠膽台獨的， 即至少現在反而賴清德沒有選出來、即我覺得北京其實即蔡英文繼續做不是一個很大的頭痛問題咯，即所以我相信即你說很難去想說我對香港的事會不會影響對台灣的選舉，而且即你去到這個去到呢個位置，佢都冇得翻轉頭啦。就算我換走林鄭或者啊雙普選都好，你台灣嗰邊都唔會咁容易，即係俾你話咁容易扭轉啦。況且另一個方面睇，蔡英文亦都未必一定贏硬啫。所以我諗就即係個肯定個發展落去都係對蔡英文有利嘅。咁但係即係不能夠話完全混埋一齊睇咯。即係你好難去借香港去牽制台灣噶啦。我諗。 咁當然即係嘉賓都有提過一樣嘢，就係話即係當然蔡英文個勝算本身唔明朗依據都好正常，因為亦都坦白講，其實蔡英文本身可能佢有一定嘅政治魅力，但係去到真係處理啲台灣大嘅危機嘅時候，咁始終佢表現啦，咁都令到好多人覺得強差人意， 麻麻地咧， 係真係麻麻地啦咁樣，咁亦都有可能亦都係同佢性格各方面有關，咁當然。其實台灣人而家點諗？依樣亦都要睇唔同背景、唔同地域嘅台灣人點樣去諗出年選舉嘅時候投邊個選人，又或者當時嘅局勢，究竟中共嗰個威脅係唔係真係令到台灣人覺得非國民黨嘅候選人不可嗰樣嘅？咁但係好肯定，我都係要貼翻近啦。阿澤成要拉翻答翻條題目，或者個老師就話：喂，你離題啊！依位同學，你唔該答翻條題目。 我唔係咁嘅意思，我哋係清談笑話。 係啊，咁樣即係。如果我是中共，很明顯就是說我在香港這麼多的投資，中聯辦買了多少樓、即是在可能跑馬地、九龍塘那些，我當然是怕香港，你看到現在很少嘛，14年的時候大家記得一個人叫做有個經濟學教授科大叫雷鼎明，就是說你佔中搞到樓市倒啊，股市倒，現在你佔中自殺死了四件，各個地區個禮拜都有不同形式的一啲即係有人示威，但你不見樓市冧喎，樓市仲升喎。股市雖然跌啫，但唔係跌得好勁喎，都係28,000點嗰度上落喎。 都 OK 㗎，年初到而家都10%升。 係啊，咁所以即係香港人都已經覺得你仲話佔中啊，作二度佔中啊，反送中，香港經濟冧，香港經濟都唔冧，即係當然咁好大程度上因為大陸政府亦都要繼續。透過熱錢要撐住香港經濟，咁 國家隊， 國家隊嘅咁樣，咁所以咧就唔會諗。咁但係即係其實大家都好驚，就係話美國如果真係見到香港個局勢一個急劇轉變化，而進行相關制裁時候，係咪真係對香港一個好實際影響咧？依一樣嘢就真係要好睇翻，即係香港當局本身點樣評估局勢。但係有樣嘢而家發生緊嘅，就係依其實有啲新聞都有講，就係話。自從開始了六月的抗議行動，其實很多大陸的一些自由行團那些都已經成不了團，或者以往可能你走旺角沙田很多自由行自由行那些，其實相對是比以往是少了，可能對於零售業來說都是一個 是的，那個就真的見到打擊的，幾間公司都出了刑警，沙沙、卓越、周大豐，但是那些始終不是非常大的公司，我想個影響即總會有在度，你個個禮拜做不到生意，有個影響在度，但不是去到那一種咯。 但是呢 pros and cons， OK， 就希望咧呢、這個租金咧係會跌翻，要商店的租金去跌翻，有些行業可以生存 到。跌緊啦，跌緊啦，係啊，其實我見到我區咧，譬如話我住港島東啦，咁最近我知道有些鋪因為租期滿，咁當然而家業主其實講衰啲。 人哋租你一鋪，俾錢你使，你就唔好玩咁盡，就係話一租約期滿就勁加三四倍，跟住咧要一係呃人，要食嗰三四倍租繼續租，一係就拋人走。咁而家香港業主本身都非常有錢嘛，咁所以而家好多香港業主寧願係丟空個鋪養老鼠、養塵、養空氣，佢都唔租嘅。 唔想有啲吉鋪啦， 係啦，好多吉，我咁佢開始都多吉鋪，同埋我知就係話，佢拆曬啲嘢，跟住就圍板，跟住就冇人裝、冇人喐、冇人食，跟住可能過多一兩禮拜就，哇！全部不同十幾間結帳公司嘅牌連曬喺度，但係其實又喺度跑好影嘅。咁所以即係香港呢一個咁嘅一個好奇怪的心態，就係、是、嗰、那個地產對於香港經濟嗰個影響或者嗰個唔好影響咧，其實真係好大。 嗱，我呢度要講翻咧就係、是、咧。五年前的佔中79日，我就觀察過咧，對香港當時的股市及樓市絲毫都冇影響到，股市樓市一樣升，係完全冇影響。直到今次咧，所謂呢個反佔中或者叫做逆權運動裏邊咧，仍然對股市樓市冇影響。嗱，呢個係我。非常之咧門外漢的觀察，隔離依位咧叫李星陽是專業人士，你又點睇咧？ 我相信今次的影響會大少少嘅，不過有一樣嘢最大就係你好難將一個因素去抽出嚟嘅。你今次同上次比有一個最明顯唔同嘅，你話今次你仲有中美貿易戰呢樣嘢喺度啊嘛，咁你所以唔多唔少，你呢個一定係拖慢咗香港嘅經濟。咁呢個你喺六月之前已經見到噶啦。咁你話實際上嘅打擊大規模嘅，我諗暫時見唔到。但係真係譬如你睇零售業嗰啲咧，就真係差。其實今日啱啱新鮮滾熱辣出嘅失業率都見到啦，大數就 O K 嘅。咁但係 2.8% 係啦，嗰啲零售業嗰啲尤其係見到有個。問題喺度，咁當然而家就唔係去到好差嘅地步啦。加上即係你個佔領者而家都係有個比較道德高地喺度嘅，即係你話嗰啲賣金鋪啊、賣奶粉啊嗰啲賺咗大陸人資咁多年，而家咁啊係時候要嚇、還下啦。咁嗰啲都仲講得通嘅。咁但係即係你一路咁樣落去，咁、那個影響有幾大就再睇啦。但係即係暫時我睇而家個發展，你唔係去到可以。好重創香港經濟嗰一種咯，咁你個別行業咁裁員咁啊裁咯。 嗱，講到依度咧，我要再講多次。OK， 好。 香港咧就上一次有社會所謂騷亂事件而出現搶掠嘅咧，要去到1983年呢、這個的士加價係出現喺旺嘅彌敦道係搶啊嘅。That was the last time。OK， 再之後所有嘅社會活動，香港係冇搶掠嘅。咁咧，依度香港有啲建制派咧就危言聳聽。OK， 加埋呢嗰啲海外部分華人嗰種嗰啲唔知咩心態，就覺得香港好亂。其實香港係唔亂嘅，一啲都唔亂，唔亂。香港嘅大規模嘅群眾運動係完全冇搶掠。因為搶掠是一個重要的動亂的指標，沒有搶 掠，沒有傷人，即不會說示威者去揼人、 是沒有 的。剛才你講開話，即上水在上個星期呢、這個示威的裏面呢，光復上水的時候呢、就是有部分、部分嘅藥房，即係小部藥房咧，係俾示威者咧稍微掟。 大台有做啊嘛，大台 有做。其他台都有做，呢個係事實。我哋絕對唔鼓勵，我起碼個人唔鼓勵啦。但係基本上有一樣嘢咧，示威者係相當之理性嘅。金鋪係唔 touch， you never walk one step closer。OK， 金係咪 sensitive 嘅？金鋪是 sensitive 的，咁金鋪亦都識做，有啲咩事即刻拉閘 ，OK？ 啊，即係香港人係好理性嘅。咁你話今次運動係到零售業咧，你講緊 Sasa 啊，係啊，嗰啲有影響，因為你始終做唔到生意 啊，做唔到啊，因為大陸人咧，其實唔買金咧 都唔敢嚟啫嘛， 即係唔敢嚟啦嚇 ，OK？ 咁呢個咧就要睇呢無形之手啦， 係啦， 即係。 方法 資本主義經濟或者自由經濟有無形之手啦，喺依個行業稍為冇咁即係旺嘅時候咧，嗰、那個 resources 嗰啲資金同埋人力係會點樣走法 ？OK， 呢個就要睇下無形之手係點樣控制嘅。 點樣控會啊？可能某啲行業可以開開翻嘅喎，某啲食肆可以開翻嘅喎。某啲鋪點講啊？食肆啦，或者唔係做遊客生意嘅鋪頭嘅商業，可以運作翻嘅啊。咁我即係嗱節目咧，依家阿控制員舉手咧就話，即係唔係剩翻好多時間。我都係想都有個問題冇問早排台灣咧就啱啱呢個蔡英文咧就出咗線嗰陣時咧，就好似同一日台灣啲陸委會咧話研究整個咩難民法啊，就係、是、照顧香港人 ，OK 要逃難去嘅。喂，呢樣嘢係咪真係咧？嗱，我記得N 年前咧，即係依個台灣香港咩難包總會就接濟大陸游水落嚟嘅依個難民嘅，叫做難包總會，國民黨搞嘅。咁啊，即係而家就冇曬㗎啦咁即係而家台灣搞呢個難民呢樣嘢，即係明顯係想諷刺你香港嘅。喂，呢樣嘢搞成點咧？ 嗱，第一樣嘢就係基本上台灣係冇一啲即係現成嘅法。如果有朋友可以俾資料我，可以就係話佢住一啲所謂政治難民嚟嘅。係 啊，好似佢冇呢個難民法， 冇呢個冇難民法嘅。咁所以其實大家可能有留意到有啲媒體都有講，就係話喺7月1號。衝擊立法會之後咧，其實有部分可能即係參與衝擊嘅人咧，佢係選擇喺未被警方逮捕嘅時候咧，係去到台灣啦，甚至希望即係尋求政治庇護。但其實好大困難，因為即係就算你攞台灣輸戰事件 林明基， 林明基都唔能夠申請自己一個政治難民， 佢都係用另一個方法走佢噶嘛， 佢都唔係難民嚟嘅 嚇。係啊，咁佢仲大鑊，佢就俾大陸捉咗嚟，跟住就。去咗台灣，咁所以其實而家即係我唔知陸委會本身用咩方式特事特辦去處理，譬如話可能有啲後生少少嘅，會唔會係幫佢喺台灣申請讀書，咁然之後當學生簽證咁樣繼續佢嘅居留？咁如果做嘢嘅，咁會唔會都能夠喺當地有一啲公民社會組織啊，或者一啲朋友可以接濟出去做嘢，然之後申請一個叫工作簽證等等，嚟去處理佢哋嗰個即係滯留喺台灣嗰個部分？但是如果你話台灣作為香港有啲咩時候嘅後門呢，其實可能蔡英文或者台灣當局都要諗一諗，就係話會唔會基於一個人道或者基於一個即係、就是、一個台港之間一個互相關聯嘅一個影響或因素咧，係俾到香港一個即係、就是、人有一個可能被迫害啊，或者有生命危險嘅時候有一個即係、就是、難民資格響度，因為你係難民資格嘅話咧，其實。在未來去處理他們本身身份啊，或者會不會去再去其他國家的時候呢，是較為容易，因為你現在不是難民身份，你再去其他國家其實是很難。 李星陽你怎麼看？ 我就覺得都是比較奇怪，即到底他純粹是一個、就是、 當日是好像是同一日講的， 純粹是一個政治抽水還是怎樣，但是我其實想起一個挺類似的做法，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怪我的比喻有些不倫、其實有些像當年做黃雀行動的、即是你見其實台灣自己是沒有個難民法在那裡，但是調回頭我們都講這個佔中那時候都有些在香港被告的年青人咁啊潛逃咗去台灣咁啊，然後就好似有啲係走去歐洲，即係作為一個中轉站， 有兩個就係得到德國政治庇護。 係啦，咁即係作為一個叫做咩中轉站，咁就好似嗰陣調翻轉頭六四咁嚟大陸嗰啲嚟咗香港，然後再運你去 歐洲、歐美 啊，而家就真係叫做咩啊風水輪流轉啦。 嗱，嗰樣嘢即係嗱，都研究一下。儘管而家咧，移民過去台灣嗰啲咧，一般比較年青嘅，一般比較年青。咁舊年話有1300人啊嘛，1300嘅幾咁啦。但係即係要照顧下，即係年紀大啲啦，即係我哋嗰啲咁啦，大家都可以過到台灣，即係可唔可以重新開放呢個綠島？以前裝政治犯嗰啲啊，咩拍羊毛嗰啲啦，即係有島有海風操下。咁我哋香港都係即係有海風啊嘛。咁即係中午咧就有滷肉飯食啊，夜晚又有呢個牛肉麵啊，即係我哋要求唔高啊嚇，要食啲嘢。咁台灣又乜嘢菜都有，又有呢個鳳梨，即係菠蘿，又有芒果，即係。好世界噶嘛，話啲米好好食噶嘛，即係照顧一下我哋啲咁嘅人，整定啲咁嘅即係蔡英文，即係民進黨政府或者韓國瑜，即係成日要諗橋噶嘛，係咪先？我發大達咧，我哋台香港人過去 提供啲人才俾佢， 即係冇1000萬帶咧，帶到幾十萬啦，係咪先？係即係。 得得幾十萬過去，咁都有億利，億利台灣啦、啊喂，咁你嗱，如果你係經常兩個經常往來台灣人啦，即係如果你同香港人講，你有心移民台灣 ，OK， 你應該即係佢嗰邊，即係你應該有啲咩準備咧？即係尤其對年輕 人，得你答啦，梗係你答啦，呢個你。 其實我咁樣分享，我認識非常多移民呢個台灣嘅香港人。咁其實頭先你講年輕人多，我唔知道你幾年輕叫年輕啦。咁我嘅理解其實最容易嘅係兩種人，一係就係最年輕嘅人，佢喺香港本身都可能唔係好開心啦，工作又唔係好， 冇咩發展啦 嚇。係啦，即係你個成本太低一係就係退休人士，退休人士咁啊有錢。 Nothing to lose。 係啊，咁你再最多嗰啲十五十六嗰啲，譬如我其實有好多朋友嚟問我。六七十個，但係個問題最後做嘅係極少嘅，因為個問題係即係始終你香港正如頭先你所講話咩呢個反送中都咁，但係其實個經濟又 OK， 個份工又 OK， 咁你即係冇辦法抌低你香港嗰啲嘢，譬如有樓供緊嘅，有份工喺度嘅，有小朋友嘅，我諗嗰啲係比較難搞咯。咁我嘅忠告就係你如果一係要嘅話咧就。趁早諗啦，因為我自己其實覺得係即係台灣其實係傾向會收緊呢樣嘢，多過係放鬆。 哦、收緊， 收緊 係。其實係收緊嗰一次嘅。我自己點解呢個五年前搞移民就係嗰陣已經係第二次收緊啦。最最最初唔好講再完咗啊！廿年前即係譬如廿年前，基本上你喺台灣讀書就送埋護照俾你添。咁、但係後來就變咗係600万台幣存款，但係唔緊要，擺喺香港台灣銀行 OK 噶。 之後唔使拎去 真都唔使， 擺喺香港嘅台灣銀行。 係啦，但係後來就變咗你要搞間公司啦。咁亦都個門檻係越嚟越高啊！呢、這個亦都係 難度高啲喎。 世界嘅大勢嚟嘅，咁我覺得都基本上都係即係如果有咁諗嘅就組行。行動好啲啦， 黃偉哥咧， 嗱，我自己本身台灣都 有 connections 啊 ，connection 或者叫做響一年啦咁樣，我個心態都係你去到一個新嘅地方，唔好真係好強調話我係香港人，香港以前係咁，而家台灣點解係咁？即係有一種其實幾唔好心態，好記得就係話響台灣時候其實。同時亦都有另一個朋友，另一個行家啦，而家都叫行家咧，就攞到個即係獎學金。但經常俾我聽到同佢對話就係話：，喂，點解台灣咁啊？香港唔係咁嘅喎，點解台灣咁？即係你咁樣用一種咁大比較落差嘅心態去到喺一個地方住咧，咁你其實唔開心嘅。咁所以咧，唔該將你香港嗰套香港嗰嚿嘢去抌低佢，即係你心態上面你要做一個調整。 嗯，同意同意。不過難嘅。 係啦，咁。第二樣嘢你要適應好多台灣喺香港，你覺得可能係理所當然。喺台灣其實唔一定嘅，譬如好簡單，你香港啲人即叫職徵啊，做咗好有效率，但係台灣係同你慢慢嚟啊。可能你申請個銀行户口啊，你要唔知唔可以即日搞嘅，你可能 尤其是喺南部係啦，即係你喺台北都 咁。所以咧，你就唔好用香港嗰套效率啊、快啊， 香港係好高效率 㗎。即叫即徵去到台灣，咁你會好唔開心嘅。 係啦，冇五分鐘未到啊，吹。 第三，你都要睇下你住邊啦。即係如果你住台北，咁當然其實可能夜生活各樣嘢其實同香港個分別不大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住一啲可能台中啊、台南啊，或者一啲其實新竹嗰啲地方咧，咁其實真係冇乜夜生活，或者其實個生活比較香港人講覺得悶嘅話咧，你要諗一諗究竟你喺台灣移民話喺咩地方落腳？但係可以同你講就係話，你喺台北落腳，好自然你嘅成本、你生活成本啊，或者你住嘅各方面都會貴啦。咁但係如果你住得遠少少，其實真係空氣會好，環境會好。同埋咁第四樣嘢咧，嗱，你知喺香港打風放假啊嘛。但係好多朋友都唔知道就係話，原來喺台灣打風，就算你當十號風球啊。不一定有假放嘅喎，係要翻工嘅喎。 係咩？ 係啊，係啊。 睇情況嘅啫。 睇情況㗎啦，即係局部縣市停工停課嗰啲 friend 嚟。咁所以就算你話台灣咁大地方打風，山又高又多樹又多各樣嘢，其實相對危險性好大。 危險係高過香港。 係啊，甚至有地震。咁所以你諗一諗， 你移民台灣本身，你有冇考慮過依啲咁嘅因素呢？ 啊，不過咧，我成日諗住話台灣咧，聽講即係物產豐富啦。北迴歸線係經過台灣，小學教科書都講啦，佢農產品咧係豐富嘅，誒好好食嘅 ，OK， 仲有啲女仔咧係靚嘅，啲物價亦都係平嘅，啲嘢係好平嘅，咁咧。就誒啲人咧，相對地咧都係友善啲嘅，啊 ，OK， 絕對係嘅， 係啦，咁咧就諗好噶啦，啊，咁最後咧就話一個逼你立嘅問題啦，咁你估蔡英文贏還是係韓國瑜贏？ 哇！ 哇！ 或者同埋依個OP 啊，同埋沉澱緊嗰個郭台銘會唔會就再出嚟咧？或者最後啦， 幾個問題啊？你呢、這個、啊、 真係好難啊！可以打麻雀咁樣，究竟邊個會勝出？ 好貪心嚇，即係節目結束之前啊！ 嗱，我話講哇好嘅，我 繼續捐錢，哇好嘅，繼續捐錢。 講哇好咧，就係話講 多謝你哋啊！ 講邊個贏咗，講邊個國家唔贏啊？講韓國瑜啦。係啦，咁因為其實韓國瑜本身嗰喺高雄嗰人氣咁旺，咁雖然你話而家其實韓國瑜喺高雄市裏邊其實已經有啲勢力開始覺得 係啊，開始 韓國瑜根本第一又做唔到嘢，第二就係借選市出嚟就選總統，有人想喐佢。咁但係其實 佢唔係國民黨裡面嘅主流啊， 係啊，但 係非主流非精英， 但係喐唔喐到佢咧？又或者會唔會其實韓國瑜利用一啲批評佢嘅人嘅言論作為佢？選舉嘅政治本錢咧，咁呢個真係冇人知嚇。同埋好笑嘛，即係話其實啲韓粉真係癲啊嘛，真係真係，即係等於好似香港啲藍絲真係癲一樣。 都係 㗎，咁啲藍絲又覺得呢啲嘢啫，癲啫。 我哋都癲㗎，所以就咁啊啲大家都癲嘅。 咁即係我你又點計咧？邊個勝出機會？ 我自己相信蔡英文可以贏到嘅，嗱不代表我支持民進黨啊，但我相信即係 你講個現實出嚟。 個問題是即係藍營嗰邊係個團結度是比較低 嘅，係冇錯啊！ 即係你民進黨，你話佢成熟咗，又或者即係有個共同敵人，又好，即係我唔覺得即係賴清德會自己退選，然後出嚟街票係唔會噶嘛。但係你頭先我哋提過好多人，黃金平、柯文哲，甚至乎係呢個 郭台銘， 呢啲都有機會走出嚟。咁你韓國瑜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國民黨嘅嗰啲人係唔服佢嘅。其實咁你係去到最後關頭，即係咪真係大局為重支持佢，定係即係扮下嘢咁唔好出曬力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好成疑問啦。所以我唔係我都係會睇翻蔡英文個機會係大啲。 啊，因為咧國民黨嘅 record 睇翻咧， 次次都 record， 次次都唔團結嘅，就成日互相咧就督對方 係啊，但係呢個亦都係個本質嘅問題，即係你民進黨有一個即係外敵喺度，咁係最容易團結嘅，即係你嘅政治就係你製造一個共同嘅敵人，咁你國民黨就即係永遠都係內鬥，冇辦法， 永遠都內鬥。 國民黨啊，新民黨啊，咁即係，唉，我覺得真 係永遠都內鬥， 全部都係嗰啲分裂出嚟嘅啫嘛，民進黨唔會分一嚿出嚟。 係喎，你覺得今年會唔會宋楚瑜出嚟選？我覺得會唔會？ 即係嘥嘅事啦。好啦，今晚。節目時間差不多了，多謝李星陽，多謝啦呢個黃偉國啊，兩個即係今晚上嚟同我哋做節目嘅， 所以傾得開心， 係傾得開心。咁啊，事態點樣發展呢？就所有因素咧都係互相牽引， 仲有好多嘢可以發 生嘅，互相牽引嘅，互相牽引嘅。咁各位咧請留言發表你哋嘅睇法，我哋係歡迎嘅。OK， 亦都請 share 我哋節目，如果可以的有能力的就捐款给我们承载。多谢各位，晚安， 晚安， 拜拜。